让我成忠良，我像小河一滴水，滋润我如海洋。风里滚那雨里闯啊，从幼小啊到强壮，全靠父母来抚要我下碧海呀、啊，我像蛟龙腾巨浪。祖国需要我心肠梗，摧枝斩马奔前方。